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无所，我不必再因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怪你没有留，看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你 蔡徐坤 Pull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life,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seems to be the same, whatever it i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嘴角，甜蜜嘅你，甜蜜嘅你好吗？想知有几爱你，给你一半簿仔登记。 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第二名 Troye Sivan Animal。